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孵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577集，嚣张。秦氏几个负责人彻底石化，脑海中瞬间有一万只苍蝇在响。秦汉秋拟好了合同，就同秦管家开口，带陆之行等人上去查看工作环境，询问一下陆之行需要改善的地方。 秦主任，剩下的面试你处理，我先带他们上去看看。 秦汉秋争取了陆之行的同意，才同秦主任说了一声，带着陆之行这几个人出去。秦主任点头， 哎，您放心。 他虽然也想跟陆之行他们一起上去，但后续还有面试者要处理。陆之行跟在秦汉秋后面走了几步，他又想起了什么，往回退了一下，把一份单薄的纸交给了秦主任。 我这里还有份简历，他人没来，合同可以代签，你们先看看，要是没问题等我下来就签。 陆之行说完就跟上了秦汉秋。他们走完，办公室内又安静了好半晌，才有人第一个开口问道， 秦主任，云光财团的人为什么集体跳槽到我们秦氏啊？ 疯了吗？这群大佬来他们这个连世界排名都没有的秦氏？秦主任摇头，他也不知道啊。 秦主任，看看陆先生给你的又是哪个大佬的简历啊？ 又有人盯准了秦主任手中的简历。经历过邵天文，再经历过陆之行这些人逆天的简历，秦氏的几个负责人已经觉得自己是刀枪不入了。连 IT 界公认的大神陆之行都来他们秦氏了。一行人正想着，秦主任已经拆开了简历。这份简历是所有人前所未见过的简洁，资料很嚣张，只有一行字，秦闪云光财团 Poppy。 寂静无声。秦主任早就知道 Poppy 是谁，他看着这份简历还是震了一下，好半晌缓缓开口， 我大概知道陆先生他们为什么要来秦氏了。 陆之行这一大波 IT 界大佬级别的人物全去了秦氏，这个消息根本就瞒不住其他人。云光财团稳定了这么多年，第一次市面股票跌停。杨老先生纵合商场多年，第一次出现这样技术级别的错误。他低头看着云光财团官网秦冉的账号，抿唇。好半晌他才拨通了明海的电话，语气挺沉的，带着些许冷意。 明海，你故意的。 杨老，我可不敢算计你。 那边的明海站起来，上次他也被程俊的话惊到了，但后续又查了一堆资料，查到的东西却有限。 不过我看你是有麻烦了，我们要不要合作？ 合作？你不是一直在护着我那义女？ 杨老先生走到窗户边，淡淡开口。 所以我说合作。 明海点燃了一根烟。 秦冉交给你去解决，他对我儿子的影响太大了。 你确定？ 杨老先生听完，眼眸眯了眯，一双浅褐色的眼眸中也闪过一道狠色。云光财团横霸这么多年，不仅仅是因为产业领先，其中还有个最大的原因，是他们背后的地下联盟。秦冉已经是他控制不了的了，更何况他手中还有杨老先生需要的东西。杨老先生跟明海说完才挂断电话，他的手附在身后，站在窗边好半晌才下了一个决定，秦冉这个人不能留。 手机那头，明海也放下手机，他偏了偏头，看向身侧的人。 联系到129的人没？ 依照欧阳小姐留下的讯息，我们找到了巨额。 心腹弯腰。 很好。 明海眼前微亮。别装，程俊正在跟秦冉打电话。 小姨听劝了吗？ 程俊坐在书房里，把笔记本电脑随手推到一边，挑了挑眉。 他答应我去京城待一个月，快上飞机了。 秦冉站在登机口，背微微靠着栏杆，一双漆黑的眸子终于缓了缓。程俊手指敲着桌子，挺随意地说道： 行，住处我已经安排好了，待会去接你。 两人都很默契的，没有再提云光财团跟杨老先生的事。两人正说着，程俊桌子上的电脑亮了一下，他看了一眼，是唐军的消息。程俊微顿，他不动声色地开口： 我先接个电话。 挂断秦冉的电话，他才接到唐军的视频通话。 唐老。 他微微挑眉： 有件事需要你帮忙。 电话那头，唐老的声音十分严肃。唐军很少有求自己的时候，程俊坐直： 您说。 我在 F 州，这是我的侄孙秦玲。 唐老把视频偏了偏，对准秦玲： 黑鹰他们一直在针对我，我们被人盯上了，我还能拖一天，思来想去，大概也只有你能让我信任了。我无所谓，小玲她不能有事。 小玲。 程俊直接站起来惊道，他万万没有想到会在唐军的视频内看到秦玲。唐军也愣住。 你们。 程俊的手撑着桌子站起来： 唐老，把地址发给我，我赶去 F 州。 他关了电脑，又拿起手机给程图等人打电话： 送秦小姐回京城后，其他人回京城保护，你直接转到 F 州。 京城有巨鳄在，程俊没有那么担心。至于秦岭那边，他不亲自去，不放心呢。金融中心办公室，明海吐了一道烟圈，听着属下的汇报，他坐起，眯眼，挺意外的。 你确定他去 F 州了？ 没错。 心腹拱手道： 两个小时前上了飞机，还带走了程土跟程火。 竟然亲自去了，看来他跟唐军感情不错。很好。 明海站起来，他看着外面闪烁的霓虹灯，嘴角勾出一道意味不明的笑容。 通知杨老先生动手。 不可否认，他对程俊有些忌惮了，再不动手，明海也怕发生什么意外。他跟杨老先生本来就不是什么正经的商人，能用暴力解决的事情在他们眼中都不是麻烦。整个京城能让他稍微忌惮的只有129跟巨鳄，程俊勉强算一个。眼下程俊离开，只剩下一个秦冉，怎么也翻不出什么浪花，明海真的没有怎么放在心上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